轻轻挥霍。我是一吻过了花香浓，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。爱过知情重，醉过知酒浓，写中时空，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 不会离去， 想你，天天思念你。

水淹死的鱼，一步一步接近窒息。可是谁又让我这一世只是只鱼？既然注定挣脱不去，也再没有多余力气，那就让我闭上眼，死在你怀里。下去，我能痛快又去哪里？哪里不都还是你？会被海水淹死的鱼，一步一步接近窒息。可是谁又让我这一世只是只 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近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Thank you.

浮沉沉地在我心里，你的笑容，你的一动一举，都是我所有的记忆。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，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。 好好过不是说比谁好过，我们神情自若，掩饰软弱，只因不知所措被犯的错淹没。哦，好好过不是说有谁好过，洒脱梦想繁琐反而执着，你的心谁暖和，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首先来关注政策方面的消息。北京出台了专技人才共享新机制，允许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在职创办企业获得报酬，而在离岗期间也可以保留人事关系、基本的工资待遇和社保等相关待遇。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。根据住建部的消息，新开发的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已经投入使用，在六月末，全国所有的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全部接入平台，目前公积金的异地转移接续业务已经全部可以通过平台进行办理。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地铁站外出现了立体的人行道，而这样一个人行道是通过白蓝黄三种颜色的搭配，主要突出立体感，进一步明确了行人的路权，警示车辆驾驶人注意前方让行。国际奥委会近日确定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项目设置，在击剑项目当中增加了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的团体赛，而这两项均为中国击剑项目的优势项目，中国击剑队也有望再一次进行亮剑。韩国银行日前发布报告显示，受到了赴韩的中国游客锐减等因素的影响，五月份韩国旅游的收支赤字高达了13亿6000万美元，相对比去年同期扩大超过了10亿美元。 也有人一起去。

步就能全身而退。 让凡事人潮没有你，我是我和途人一起，停顿时在你笑开的眼眉，望穿秋水之美，回程时浪淘尽了你，任背影长睡着不起，留下我在烦恼当中翻检背囊，直到拾回自己，掌心因此多出一根刺，没有刺痛便懒知，就当共你有旧情没有往事。如烟因给你递过火，如火却也没用掉我，回望最初当中失事得着可不可，可痛若离歌，落如儿歌，像你没来过，没去过。结尾血液泪才遗传悲喜，谁亦难避过这一身黑尘，眼光考出于你，谁透彻没缘分丧气，谁到醒才站立得起，盲目过便看到天机，反复往来又再做回自己，即使一生多出一根刺，没有刺痛便要知，有剧情没有故事，如烟因给你递过火，如火却也没用掉我，回望最初当丧失时得着可不可，可痛若离歌，像你没来过，没去过。 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世界还是蛮小的，不想见的人可能逛个街都会碰见，但有的时候呢又觉得世界很大，想见的人却真的再也没有见过。这里是经典九九九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好歌曲。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《陌生人》。 一朵远浪在多少思念的寄托，在忽然相遇解脱，当